电话678566777，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，管家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这徐文长去参加同事，第一回写的文章太短不行，第二回写的太长还是没中。徐文长无奈之下给主考官写了封信，申请复试。主考官被这封信打动了，破例让徐文长进了考场。这回徐文长的才华得到了回报，中秀才了。这一年他刚满20岁。徐文长的大名传遍了绍兴府，朝廷上有个小官叫潘克敬，有心招赘徐文长，让他做自己的女婿。徐文长当然乐意了，可是这婚娶的礼金上哪儿讨还去呀？学富五车被请进幕府，成为东南第一幕僚，中年出道，狂放笔触，堪称中国的梵高，诗文书画排兵布阵，一个难得的全才，为何肆意人生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明朝狂才徐文长第五集。这男方入赘女方，咱老百姓管这个叫倒插门，房子往后的吃住都由女方出，说白了相当于女方娶了个媳妇似的。搁现在这没什么，男女平等吗？只要双方乐意，您住哪儿都行。古代不行啊，男尊女卑，一般男的不愿意当这上门女婿，让别人笑话。可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您看徐文长这情况，要门没门，谁家姑娘愿意跟他呀？这倒插门总比娶不上媳妇好吧。再者说了，这些个风俗别人的议论，徐文长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他眼下最发愁的就是这结婚的礼金上哪儿讨还去。老丈人对我欣赏有加，把掌上明珠嫁给我当媳妇儿，不计较我是庶出，不嫌弃我没钱。可是再怎么说，老丈人是在朝为官的，有头有脸有地位，这婚礼多少人看着呢，我不要面子可以，总不能让老丈人面上无光吧。徐文长一个劲儿的发愁，最后实在没辙了，硬着头皮找大哥去了，看看他能不能帮忙。这徐怀一听，跟我要钱娶媳妇儿，脸上一阵阴云沉下来了。哎呀，三弟呀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个事儿啊，当初大表哥说没的时候我就想到了，咱们家什么情况你也清楚，好不容易供你念书到今天，这就够不容易的了。人家潘家看中的不是钱，是你的才华，给钱就俗了。这徐文长气得直咬牙呀，他勉强压住怒火，大哥，我知道咱家没钱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要不然这样， 婚后我就搬到潘家，娘亲留下来的这套房子也就用不上了，咱找一合适的主把房子卖了，甭管卖多少钱，拿这个当聘礼，好歹面子上说得过去。一听说徐文长要卖房，徐怀不干了，脸更沉了，一拍桌子，这可不行，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产业，我就是要饭去，这产业不能动，你另外找辙去吧，说破大天，这房子不能卖。徐文长一听这话，冷笑了一声，心说祖上的产业你败的还少吗？当家具卖首饰，对出书店去了，你什么时候眨过眼呢？说到底就是想让我净身出户。徐文长知道再说下去无非是自讨其辱，一句话没多说，转身出来了。眼下婚事已经定了，眼看着婚期一天天近了，这聘礼还是没着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天爷开眼，朝廷一道命令把潘克敬调到广东做官去了。老丈人调任，即刻要赶赴广东，赶紧派人来传话，说文长啊，你赶紧收拾行李跟我们去广东，这婚礼呢咱们到广东再办去。徐文长听了心里长出了一口气，广东人生地不熟的，没亲戚朋友也少，到时候婚礼怎么办都好说，这聘礼不出也不会给老丈人丢脸。徐文长马上把自己的衣服打了一包裹，然后呢带上几本书，就这样离开了家乡，跟随岳父一家远赴广东。潘克敬的新官是广东阳江县的主簿，这阳江县令跟潘克敬早先是同事，关系不错，婚礼上就请知县大人给做了一个证婚人。徐文长这婚礼很简朴，可是井井有条，让每位客人都很舒坦。当天婚礼现场喜悦布置都是简约风格的，花费的重点全扔在酒席上了，不说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有吧，起码这口味是精挑细选，很用心。婚礼上知县大人做证婚人，虽然呢没有聘礼，可这也算是赚足了面子。新郎新娘对拜之后，大家伙一片叫好，就看这些客人频频举杯，婚礼热热闹闹的算收场了。洞房花烛夜，徐文长喝得微醉，走进洞房就看见新娘蒙着红盖头，很矜持的坐在床沿上，这桌上点着两只大红蜡烛，旁边放着一秤杆子，这秤杆子是挑着红盖头使的，取什么意思呢？称心如意。这秤杆子上边有秤星子，谐音呢就是称心。这徐文长带着醉意拿起秤杆子，把新娘的红盖头啪一挑，红盖头下边露出了一张如花似玉的娇美面庞。早就听说潘小姐是小家碧玉，长得漂亮，人也贤惠，徐文长一直以为这是没人夸赞，现在看来这都是大实话。徐文长高兴了，婚后小两口逐渐相互了解，这潘小姐温婉朴素，让徐文长倍感甜蜜啊。古时候姑娘一般都没有名字，这潘小姐也如是，出嫁之后就称呼叫徐潘氏。潘小姐面上很温顺，可是徐文长逐渐发现老婆骨子里头跟自己一样，都是耿直倔强。这徐文长就给媳妇起名叫潘四，相似的似，就是说啊，我媳妇跟我性格极其相似，字介君。这一年徐文长21岁，潘四15岁。后来徐文长回忆当时的情景，写下这么一首诗：十年前与一相逢，光景犹疑在梦中，记得阳江官舍里，熏风已过荔枝红。结婚之后，徐文长就定居在阳江，跟这新婚妻子过起小日子了。本以为从此幸福生活开始了，可是没成想接下来的几年竟然是噩耗连连。 结婚三个月，绍兴传来消息，二哥徐禄死了。这条消息让徐文长十分震惊，二哥身体一向不错呀，怎么突然之间人就没了？赶紧收拾行囊回到绍兴奔丧去。办理完丧事已经转过年了，好在家里这潘四料理好了一切，能让他安心念书。潘克竟在任上坐满三年，再度调回老家。这中间徐文长参加过一次乡试没中，回到老家之后，徐文长继续在潘家住着，这大哥还时不常的过来走动走动。25岁这年，徐文长的长子出生了，一家人高高兴兴的给孩子庆贺。可是潘四自打生了孩子之后，这身体一直就不好，三天两头病殃殃的。老婆一病，徐文长就乱了手脚，孩子丢给家里下人带着，在外头啊求医问药，寻找偏方。就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有人报信来了，说大哥徐怀又吃丹药了。这回啊没上回那么好，倒地之后直接过去了。徐文长一听头都大了，毕竟这是一脉血缘的亲哥哥呀，虽说不是一母吧，但是一父啊，就说感情不怎么好，他心里头也难过。家里头徐文长全放下了，一路急匆匆赶回老家。一进家门，徐文长就看见这院子里头乌压压站着一群人，一大半他都不认识。徐文长抬脚进门，刚要往里走，一个人伸手给拦下来了。哎，等等，你谁呀？徐文长觉得莫名其妙，哎，这是我家呀，我是徐文长，这徐怀是我大哥呀，你们是什么人呢？啊，你就是那个入赘的徐老三呐。哎呀，你大哥呀过世了，我们呢都是他的亲戚，过来帮忙料理后事的。这个人一番介绍，说我是徐家老爹的弟弟，长子的侄子。那边那个呢，是徐家大姨娘的二姥姥的外甥的小儿子。我们都是专程赶过来的，主持丧事来的。一时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这么些亲戚来呀！啊，八竿子九竿子也打不着啊！此时此刻，徐文长也顾不上这些了，还是先让大哥入土为安，这个最重要。这徐文长两天没合眼，忙里忙外的，总算把丧事办完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些亲戚还是赖着徐家不走，一个个的可就露出本来面目了。这几天忙活的脚也不沾地，这事儿办完了，徐文长累的跟摊烂泥似的，倒头就睡。睡的一半模模糊糊的，听见这个屋子外头有人说话，而且不止一位，吵吵嚷嚷的。这徐文长睡眼惺忪的勉强睁开眼睛，突然发现那群亲戚都在他屋子里头站着呢。徐文长一惊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哎，各位，你们这是？其中一个抬手一示意，大伙儿全安静了。徐文长啊，丧事办完了，你也该走了吧？走？这是我们家，我走哪儿去啊？那个人闻听此言一变脸，嘿，我就知道你小子等着霸占徐家这家产呢。我告诉你，你入赘做了人家的登门女婿，你呀就不算是徐家人了，这点房产你就甭想得到一分一毫了。这时候徐文长恍然大悟，感情这些亲戚都是冲着家产来的。徐文长根本不吃这一套，怎么着？你说我不算，我就不是徐家人了？你是谁呀？啊，笑话。这群亲戚一看，怎么着不认账，一个个七嘴八舌开始说上了，什么徐家的组织啊规矩啊全给搬出来了。这伙人霸着房子就是不走， 可是徐文长家里老婆卧病在床，儿子还不到一岁，他不能不回家呀。回去好走，再回来可就难了。这伙人连家门都不让他进呐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徐文长恨得牙根直痒痒，这帮无赖强盗啊，回到家里气呼呼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。这潘四呢躺在床上，看徐文长这样，知道他心里有事儿，硬撑着坐起来给他解心宽。有妻如此，夫复何求啊，那点家产要了又有什么用呢？眼下还是给老婆看病要紧。徐文长没工夫搭理这帮无赖，自己满心扑在小家庭上了。转过年来又是一度科举考试，这潘四不想徐文长分心，医生也不找了，就按原来的药方吃药调养，有时间就督促徐文长看书。在老婆的鼓励之下，徐文长信心满满再度科考。乡试是在八月份正热的时候，考场里一人一个小格子，考试这三天吃喝拉撒睡都在这格子里头，不能出来。每个考生都挎着一篮子进去，里头装着各种生活用品。潘四亲自给徐文长装好了篮子，目送他走出家门。三天考过，等着放榜的日子是最难熬的。徐文长经常是睡梦当中惊醒，人也逐渐消瘦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还没等到发榜这一天，老婆潘四先他而去了。徐文长简直要疯了，他不住地问自己，为什么身边的亲人一个个都离我而去呢？难道是我真的是一天生的克星吗？我这辈子注定要孤家寡人吗？幸福生活刚过了五年，老婆才二十出头啊，转眼间这一切像梦境一般，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天爷呀，你为何如此对我呀？徐文长犹如行尸走肉一般，给老婆办完丧事以后，这个沉重的打击彻底把他击垮了。丧事办完，徐文长大病一场，期间考试结果出来了，他还是没中。新郎子丧偶，考试失意，老天爷对徐文长太苛刻了。老丈人潘克敬心疼女婿，让徐文长继续在潘家住着。这样过了两年，徐文长觉得老在岳父家里住着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，于是辞别了岳父，自己出来租了一房子，靠教书维持生活。这个时候徐文长总算是不再寄人篱下了，他托人打听亲生母亲的下落，把青娘接过来赡养。此后的八年里，徐文长有时候教书，有时候外出游历四方。他虽然名声在外，是个布衣名士，但这日子却是异常清苦。徐文长一心想要博取功名，八年里他两度参加乡试，两度初试都榜上有名，但是复试名落孙山了。这些打击让徐文长的精神备受折磨，不过好在37岁这年，徐文长转运了。当时浙江按察御史胡宗宪，他听说徐文长是个大才子，抑郁不得志，亲自去徐文长家里请他出山。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倭寇成灾，老百姓整天没安生日子过，胡宗宪主抓清除倭寇的工作，为这事儿头疼得要命。这徐文长来了之后，就给他出谋划策两招，制服倭寇团伙。这胡宗宪对徐文长是打心眼里佩服，对他敬重有加，这份知遇之恩徐文长感激在心。他和胡宗宪配合默契，平治倭寇，留名青史。 徐文长作诗也功绩显赫，被人称为东南第一幕僚，表面上看着挺风光，其实这些年徐文长也有不如意的地方。一个是死对头科举，生平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科举考试，还是以失败告终。还有一个就是这胡宗宪的背后是奸臣严嵩在撑腰，徐文长对奸臣痛恨至极呀，可是出于无奈还得替胡宗宪写文章给严嵩这帮人拍马屁，这真可以说是文人的悲哀。徐文长事业上小有成绩，感情生活却一直不顺当。39岁这年，他入赘到杭州一户姓王的人家，婚后两口子感情不和，当年徐文长就跟他们家断交了。41岁迎娶张氏，这张氏比他小，两个人共同语言也很少。从37岁出山到42岁胡宗宪倒台，这段事业生涯是徐文长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光。可是胡宗宪的下台给徐文长的打击不仅仅在是心理伤害，他的精神一度恍惚了，有的时候突然好面的大喊大叫，扯自己的衣服，打家里人，骂家里人。徐文长精神失常了，可奇怪的是这段时间恰恰是徐文长艺术成就的顶峰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这段时间里他曾经9度自杀，到底是什么让徐文长如此轻生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